帝臣身染重病，命山人带领二位殿下前去探望。 就依丞相。 就此前往。 见那银在起风烧得光人火忙，其实欲望天下无存，烧得不在火焰下四处奔你。 二弟和三弟鼓励我的 you 儿含悲泪，一旁站那公，你看马谡人才如何？有常虽然年少，颇具才华，日后乃国家栋梁也。不然呐、啊，不然，故看马谡言过其实。中无大用，若为众人，他必有负事。先生，你要牢牢记。 是。 啊，朕。高皇不敬于人世，本道与先生共灭奸曹，匡扶汉室，不想中道而贬。阵亡之后，军国大事，篡掌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 看那在下南阳山谷交亲，求先生把孙曹一亲扫尽，不在那旧船下呀赶你抵达先生啊！

山怕老婆，岂有此理？就凭咋？就凭咋？ 在那儿 捞 别跪了。 跪下！ 啊，跪啊，跪啊，跪跪跪跪跪跪跪！ 张启山， 哎， 你找什么呢？ 老婆娘，我跪的那俩坑哪儿去了？ 对不起，被我扫地给垫平了。 哎呦，你真损呢！我那是多大的功夫啊！得，再跪新的吧。 别挡着！ 哟，这是什么呀？ 你给我顶上！ 哎呦，这就是耍钱的好处啊！ Bye.

贤师徒，善于师父，得来亲家。 哟，三强一的侯爵使臣， 哦，请你是去来一回呀？ 犯了山了？ 到哪里去的呀？ 下山看山去噻。 去家人哪有什么账目啊？ 下山探账目去噻。 你是去在施高一官？ 施高当应该。 哎呀， 把我们的师傅送了市里，也是啊，到下山去噻。哎呀，怎么那办呢？ 来而不遇，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师哥你虽然受了师礼，不过师对师礼，先生得记得一头为了你。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亲家。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吧。 起干， 请走。余孽子，我们的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本华山花园，走大半山，看见个贱妇，那躲开啥？街上十下头里呀，呜，一阵狂风呀，铁锤子巴拉贝雷。掉进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日鼓励呀，魔法魔法， 什么东西呀？ 我吃一本语本，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老后的人。跑都过去，咋看见个只老虎？我急着侬远门不开嘞！我这不头是干，轰子两轰。但说一只好天气个怎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只老虎啊，怕火雨的 啊。 许仙，我们师傅啊，为得势力，虚心发作，做最受三生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云里个。 哦，倒要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没哈干，说然后呀，哎呀听，哎，说起个他然后不是，搁这然后，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好有个第四句，说的哈干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他妈子来了啦，可是吓是吓的嘞， 怎么样啊？ 我哟，吓得谁忘记往哪里走啊？张三公，哎呀，到西门那里，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送，笑瞧笑，却水流通。百里公等算遇了千年的老松， 苍古的金呐、 善于的是那货，那块测试 举手时，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 天呀、啊！ 小大小弟哈， 龙蛇呀！ 哎 ，no， 保笔为一王先生，追父之弟。 那个什么追父子啊？ 这个读书人，连他追父子也不晓得个。 这他不知了。 个追父子嘛， 就是追昌东个丫鬟。 张三哥，今个你跑跑到到。 哎呦，金刚力大哉！那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大！ 九年时令新开光，我你事务吩咐在，法聪啊，可有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我七个之别，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波对头。一扎八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个物资些来这个马山兵个，个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来做生意啊，我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事工， 他可成仙的呀！ 马山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之辈，谁那个谁四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得个，对双两个，七十七个，好像张相公啊，到这家里四五岁来在，四五岁。法聪，可有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你师傅们年纪大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侬两首诗啊，连年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中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得个一个头皮波对头，对数两个，一只八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我掌声，也是也不也是， 给个大钱。就是永大神 哦， 就你观音娘娘生日，是你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这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个日子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来听。你亲一虚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给呀。 这啥狗子下，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啊身患弱疾，喏，有点身孕在，你过来。喂，马氏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喏，身披墨赤，七个铜板，马氏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事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 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身上马上高领五个四 呀，那五谷子啊， 这上一个五哈啊。 看那马子身上厉害， 哎呦，呼龙大贼！ 是什么地方呢？ 娘来看看看啊！哎呦，方丈室外，里向乃是稀奇古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唔夹，一夹唔头，一头夹唔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难听啊，一头唔夹黄头的毛利，一夹唔头哈的马迹。一头一家嘛，欧剧搭子对；五头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隔离。 是、 啊。张相公啊，虽然小菜都没十味的，看看看啦啊！哎呦，呸！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去到东林旁边来着。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哦，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啊，那么。想吧想吧， 也不想啊！ 屁牙放出去， 什么虚话呀？ 哎呦，自家边个几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随行， 随行， 这次 受重请。 张相公，请。 办法，好让上众们光 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去献墓？ 下起的脸皮，乡绅来到街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 应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可见观音了，龙叫。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非也，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米羹啊嘛， 是哪个啊？ 红娘对哇，啥个观音，啥个龙女家？ 哎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色衣。 到底是哪句十三 皇上， 哎，做啥？ 做。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弟， 看的啥家？ 就看这双小脚嘛。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啊。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肉的长裙、嗯，正记他卷儿大小你。 哎呀，这就是你们出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去看。 什么实话？ 什么实话？什么实话？啊， 秀才， 哎， 你来看， 小 鸡，喏，方才。这一步是去远的， 哎，这也不是西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远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嗯、 啊，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方才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那清家巨人了，这一步更这样走嘞，叫喜儿对着叫喜儿，所以个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回事？ 你娘 亲娘，哎呀，你出来了，老气，老气！哎呀，张三公啊，好狼队比是与狼队热闹。啥搞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望， 哎， 你不见了吗，先生，我外人， 你不是俺的人，你是俺后上俺的，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啥去干什么来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护志家族得知没杀人们对面上岸， 是不是话 大不当个后堂的喏，大家在口气搞 在 呀呀 也是这样爹娘不用给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陷策，让人 进。 李氏回来，都到这一 家事不在，都到姐妹。 哈哈，我吃 清凉。 大家皮皮的哥， 哎呦，也出来个在，也出来个在。 要门闸出来个在， 哈哈哈哈哈哈！ 炸 锅！哎呦，张相公带着个一千白玉，我想门闸乌云龙女谁呀出来在？大门闸乌云龙女。一塌瓜子谁呀出来在哈 北京人民广播